共用尽了毒刑，岳元帅坚贞不屈，数月间毫无口供，时值那严冬岁末，岳元帅对京上气沉沉，凄凉寂静，只有那哭嚎声叹息声与镣铐之声，元帅岳飞眼望长空，壮怀激烈，气愤难平，时可叹十年之功一旦断送，恨羌敌卷土重来，把国土侵凌，山河半壁，民不聊生，妻离子散，遍野哀鸿，国仇家恨牢记在心上，有朝一日元雪清回疆场，我长缨任敌寇退番兵，席卷燕云直捣黄龙，无辜的罪状何日洗清，难道说岳某我就老死在狱中，慨然长叹落下了英雄泪，忽听得牢门声响，啊，玉官你晚走进牢中，见你晚手提酒菜满面带笑走到近前说，恭喜元帅，贺喜元帅。元帅说，我这仇有千万是喜从何来。大元帅，您有所不知，今日清晨临安城小巷大街四城官乡张贴了无数的传单告白，上写元帅的冤情以及那奸相秦桧的罪状，约请全城百姓在明晨元旦闯鱼庄地民表与元帅鸣冤告状。元帅请想，果能告下鱼庄，这岂不是一喜。元帅闻听暗想情，果能把元雪清重整旗鼓 再退金兵，恢复河山兴大宋。想至此，微微的含笑，尊了一声恩公。 你恩公果能如此，本帅之愿足矣。这样，一能报国仇，二可解民怨，三能报我那慈母赐字之恩。到那时，即便我舍身疆场，马革国师，虽死无恨。这泥丸听到此处，感慨万端，无限崇敬，说：大元帅，小人我特备些薄酒淡菜与元帅您辞岁。说着话，与岳飞斟了一盅，请元帅您把酒用，我祝您早日出狱退金兵，旗开得胜。元帅连连称谢，说：倪义公，你把岳云张宪叫到此处，我父子三人与倪公共度除夕，你看如何？这倪丸答应了一声，迈步出狱。霎时间就听哗啷啷啷啷啷一阵镣铐声响，从外面走进来岳云张宪二位英雄。帅称虽然是遍体鳞伤，仍不见昔日的威风。元帅说：我儿免礼，在一旁坐下。那泥丸斟酒不菜不油，哦哎呦，忙个不停。闪电响，那金蛇儿窜动，一霎时雨雪交加，呼呼抖起狂风。 天骄出谷，邦罗齐名，借狱卒慌慌张张走进了牢中，把狱官叫到了一旁，耳语了片刻，那泥丸惊慌失措，浑身颤抖不已，哎呦，元帅就问了一声，倪狱官，你所谓何故这样的惊恐流老莲花也多梅花，这泥丸轻一脚步敲了敲牢外，哽哽咽咽把元帅称啊爷嘛，嗨嗨嗨老莲花，方才狱卒来报信，秦丞相派来锦衣校尉数十名，各持刀枪与绳棍，剑拔弩张气势雄，丞相这狗党逢忠逢孝，带着队把大理寺围里个不透风，命狱中一干人等不许乱动流老莲花也多梅花，谁若是走漏了风声，杀头之罪可不留情啊爷嘛，嗨嗨嗨老莲花，岳元帅默默无语心暗想，看光景奸相今晚要下绝情，将脚一跺说罢了，我宁可遭屈被害冤沉海底也绝不抗旨不遵叛朝廷，想到此要过纸笔把书信写了老莲花也多梅花，一挥儿就把信写成啊爷嘛，嗨嗨嗨老莲花，捧书信朝着狱官忙下拜，岳飞有一件大事拜托恩公，倘若我一旦之间遭毒手，把此信送到了宋营中，岳家军军卒将官众人等与岳飞亲如手足一母生，若知道祸国的奸相将我害，定要报仇叛朝廷，到那时外患未除国内乱，金兀术势必成为来进攻，现如今虽然山河成半壁，这个到那时半壁的江山难太平，现如今黎民百姓多疾苦流老莲花也多梅花，到那时这疾苦的岁月也过不成啊爷嘛，嗨嗨嗨老莲花，花开也多梅花老啊，果如此 家王回之一晚，为私仇亡国家留下了骂名，那是劝与牛高见我的书信，他们必然记我之去退金兵，到那时我长眠地下心无恨，也不枉抗金杀敌实在之功。说到此英雄泪下咽喉毒，你与官皆书信岂不成圣，元帅您离开同仇，以国为重，不愧是凛然正气盖世的英雄，颤抖抖与元帅又满上了酒，这时候帮罗两下正打二更， 好，听众朋友，时间的关系啊，张建平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《风波亭》，我们第一时段呢，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啊，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。咱们稍事休息，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继续欣赏张建平先生的精彩表演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最美的颜色》，陈曦作词，董东东作曲，平安演唱。 岁月的蹉跎，点燃沉默的山色，像祖先的寂寞，用肩膀承担重责。这一抹春色，映照风雨的萧瑟，似父辈的星火，用双手开辟先河。生死的漩涡，往来命运的颠簸，如跃动的脉搏，跟随内心的选择，我来者。青春最美的颜色，是炙热的星火。太阳下白纸成河，等待灵隐在侧。青春最美的颜色，是炙的春色，将来会

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 87.6。 老板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，董酒好喝，醒酒快。董酒窖藏系列。 来了您的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面抄字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呢？ 要喝水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还是继续啊，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，还是接着请上天津的单弦名家张建平先生，为我们继续带来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单弦《风波亭》。 猛然间牢门大开，人声呐喊，许多的锦衣校尉手持绳索刀枪，呼啦啦涌进牢中。秦桧的奸党莫其谢，手捧圣旨，鼠眼乱转，心怀鬼胎，尖叫一声，岳飞接旨。这奸贼高声念道：“岳鹏举，你抗旨不遵，按兵不动。”你父子蓄意谋反，有负朝廷处以极刑。顿时间，全狱之中，大小牢房囚犯人等得此信，据都市人人感叹，个个伤情。一霎时，哭声、泣声、怨声、恨声充满大连寺的牢房内，骑马道奸相误国，朝廷昏聩，全体元帅抱不平。猛听得大喊一声如虎啸，震得那屋瓦动荡，尘土飞扬，全狱之中起回声。啊，原来是岳云张宪挺身而起，大叫：“狗头，你们哪个敢把我的父帅动？”说到此，剑眉直立，胡某元帆全身用力，说了声开，咔嚓嚓。当时只见这夹短锁崩，尊父帅，你快跟孩儿我们杀出去，杀了那卖国的奸相，昏聩的皇帝一起，高举咱们再退金兵。直下得莫其谢与冯忠、冯孝起死筛糠，浑身战连连后退不作声。就在这一发千钧紧要关头，岳元帅大叫一声：“岳云张宪，休得屋里你们不许乱动，你们哪一个抗旨不遵，违背父命，为父就碰死在狱中。”大 丈夫，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，是死不归是男儿汉。我父子上对国家，下对黎民，居心无愧一点，担心天地明。但看那无耻之徒，贪婪之辈，祸国之魁，坚定之手，黎庶之敌，怎生活在了人世上。说到此，人类含悲，颤抖抖于二位小将者上了榜绳。这时候狂风更急，雨雪大作，岳鹏举父子三人昂首阔步，慨然就义在风波亭。岳飞他热爱祖国，抗击金兵，遭去被害，千古遗恨，直到今天人人赞扬，各的各的称颂他，不愧是中华男儿，我们民族的英雄。 欣赏了张建平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《风波亭》，下边呢，我们再请上另一位天津的单弦名家刘秀梅老师，为我们带来一段单弦《游春》。 冲的村儿，出门来遇见几个呀游山逛景的人儿，真乃是柳眉桃娇如云似尖儿，双双的紫燕呐，对对的粉点儿，那红的就是花儿，绿的就是烟儿，花瓣底下藏着些呀是小小的花骨朵儿，见芦苇似过锥，薄花儿就放了烟儿，绿荫然遍地就是青稞儿，春雷未动蝌蚪未退，写篆字的先生说呀这蝌蚪是河马骨朵儿，昨朝的小雨儿下了几阵儿，直到在了二进呐、阴阴就是了地皮儿，这清溪潺潺流的是绿水儿，一行行浮上水的大鱼追小鱼儿，假与他越过了小桥，活动开了腿儿，远远看在山根儿下呀隐隐的有后庄村儿，我沙滩渔翁晒网在那儿打盹儿，头枕着素衣呀哼着盆儿，乔子负心肩担着柴捆儿，摇曳着板斧拨住的长山歌儿，农夫放下锄在地边上喘气儿，春种秋收啊费尽了精气神儿，念书的学生一群一会儿，一个个跳跳钻钻呐、跑回了自己的门儿，村犬汪汪汪把行人狠来飞，在那边啊转过来呀小小的货郎儿，村妇背筐去捡麻粉儿，积水的妇人呐、下边就没穿着裙儿，村姑提篮去采桑叶儿，不像那志愿者，定是一个养蚕的人儿。 法村婆，在地上撒了点子小米儿，站置在了柴扉前呐、啊，咕咕的叫好小好劲儿。姑嫂二人前去推磨，姑嫂两个人有二十来的岁儿，梳着马尾卷，带着溜狗儿，嫂子机灵鬼儿，小姑小淘气儿，嫂子一扭脸儿，小姑子一使劲儿，可痴痴地白站了啊，小姑的鞋后跟儿。这姐妹二人上场去博米儿，姐妹两个人上场去博米儿，一个梳蓬头，一个扎扁根儿，一个低着头，一个仰着盆儿，一个蒸口袋，一个拿簸箕儿。嘿，慢着点儿，别使劲儿。枪风儿要刮了来呀，一脸的骨糠皮儿。贾雨他越敲越觉着有趣儿，随风儿啊送过来呀，有谈话的声音儿。原来是那茶棚的后面有酒馆一座，从里边呢走出来呀几个那醉了头儿，一个是趴拉着弦儿啊，还拄着拐棍儿，那一个就倒背手儿啊，说咧着下嘴唇儿。这个说牛羊头我错走一个字儿，那个说着影子道啊，我错写了一个反文儿。这个说大米点点的不像个树叶，那个说流水高山，我弹乱了第四人。这个说琴棋书画也得有那分寸，那个说这功夫不到啊，也是太费心儿。有几个顽童实在是淘气儿，这个打一拳，那个踢一腿儿，这个折树枝儿，那个砍石子儿，招惹得那老头儿哈哈哈，留神我的马，好好好，驴儿。音调不协，爱他却有滋味儿。贾雨他坐在了地上啊，斜倚树干儿，手拍着破西瓜啊，两眼出神儿。瞧着那牛背想起来阳关新区缺少一只牧童，他的低声儿满转，响彻星月儿，我何不重整宫商，爱我在的音乐儿。想到此事心花怒放啊，大掌 转家门儿，猛回头忽见一人，爱他面呐、爱他面带着喜气儿。原来是甲乙同窗，姓吴名文，在身旁站立呀，手中拿一卷薄令，笑盈盈儿。吴文说：“看你一人坐在此处，如醉如痴，莫非又在那知心曲儿？”贾雨他哈哈大笑说：“兄出此话，你可算知音儿。兄长你脖领之上另有佳作，不知是工笔还是写印儿啊？”吴文他展开脖领，贾雨一看就喜在心儿。上边画山地种菜，水乡捕鱼，农田插秧，俱都是本村的一片实景。还有个牧牛童儿，倒骑牛背，口红短点儿。贾雨看罢，连说有趣儿啊。兄长你笔下写生，可真能传神儿。依我看，题名可叫《春日景》。这张花，春山春水春花春草，春光遍地可皆是春儿。听笛声看花叶儿，追声弦色织新曲儿。清脆刚柔才能感人儿，他们二人说说笑笑，欢欢喜喜穿过竹林，抬头看。不觉来到了杏花村，又听得唰啦啦啦一阵声入耳，儿儿原来是春风儿吹动摇摆酒 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两段单弦牌子曲儿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.6兆赫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国泰民安》，吴立群作词，徐梦雅作曲，雷佳演唱。 丹青墨才幽兰，悠远梦不尽，峰回又路转，千年云和月，万里共婵娟，驼铃黄沙漫，